令所有的球迷十分震惊。不可以在羽球赛上目睹程立俊的风采，不单止是一种遗憾，还是我国一个重大的损失。少了程立俊， 做咩唔俾我听落去啫？ 你听咗好多次噶啦，再听又点啫？咪斩自己心啦！ 唔通程立俊真系要从此消失？ 做咩讲得咁难听啫？我对你有信心，唔打羽球你仲可以有翻作为嘅，我信自己嘅眼光噶。 成27岁仔啦，再从头起步谈何容易啫？ 系咯。成27岁仔了，都应该有翻头家啦，吓 哥，前路茫茫，自己都迷失方向，我唔想拖埋你落水啊！ 系咪咁同我讲嘢啊？你而家啊，系我向你求婚，知唔知好冇面噶？ 婉兰，其实我知道你嘅心意嘅，但我惊。我会令你失望啊！ 唔会噶，我哋唔系好肯往个二人世界嘅咩？嗱，只要你有翻啲信心，我哋就会得偿所愿噶啦。羽总嗰边咪提议过揾你做教练嘅，你考虑成点啫？ 呢个系我伤口，如果唔想佢再痛，唯一嘅方法就系唔好再掂佢。 无论你有咩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。 由16岁开始，我踏入羽总接受训练，亦都开始学习点样去照顾自己。嗱，所以除咗打羽球之外，主席方面都算得系我强项嚟噶，亦系我唯一嘅出路，唔使一切从头开始啦。 你打算开餐厅啊？ 我边有咁多资金啊？之前买咗呢间屋，而家银行唔系剩好多钱嘅咋？我咧就打算开间伙食专送店。 伙食专送店？ 嗯，喺自己间屋煮。至低限度悭翻啲铺租先啊嘛！ 伙食专送好辛苦噶，除咗朝朝去街市卖菜，仲要切啦，又要煮，跟住仲要送俾人，七手八臂都唔掂啦。 生意兴隆就系、是、新新开始，边会咁理想啊？一定要守一排噶。如果生意真系越做越好咯，咁唔请都个人帮手咯。 咁我放咗工之后都可以帮轻你嘅。 肯你放工我收档啦。 咁啲碗碟你咪留翻嚟等我洗咯。 唔得，你爹哋妈咪当你系宝，做粗对手，我点向佢哋交代啊？ 咁结咗婚咪唔使交代咯？ 仲以为你为咗我添啊？原来系自己恨嫁， 俾个心人，人哋当狗吠。算啦，本小姐唔休假噶。 喂，啊，咁冇耐性啊，点做人老婆啫？我程立俊今时唔同往日噶啦，再有咩风吹雨打个玻璃心就会碎噶啦。不如你伟大啲，当臭仔咁臭我啊！ 咁畸形真系唔臭啊！我好传统噶，无花无戒指，咪死指我臭你。 哇，乜唔系你俾我咩？听讲话系你向我求婚噶、 啊。你仲玩我、啊？ 结婚？ 系啊，乜你咁嘅表情噶？你唔等我开心嘅咩？ 啊，乜你冇事啦咩？边个医生仲叻过我啊？咁快就医好你嘅？ 叔叔，你系咪咁讲嘢先？ 咁系啊嘛，我打咗咁多兴奋剂同强心针俾你都冇效，一时间就会好得咁快嘅？ 哦，鬼叫你唔系女人咩？我嘅女人向我求婚、啊。 嗯？文婉兰向你求婚，乜咁夸？人哋唔休假噶、啊。 喂，做咩咁睇低自己嘅侄啫？几个月前嘅程立俊啊，开句声咋？啲女仔排到过隔篱国啊！ 而家嘅程立俊都唔差啫。如果唔系，文婉兰都唔会咁猴擒噶啦，系咪啊？ 我哋系患难见真情，为咗婉兰，我一定要重新做人。 哦。企翻起身咁咪好啦！喺呢个时候，难得有个女人就咁为你，你执到啦！ 羡慕我嘅咪揾翻个咯，可能你嗰个仲好呢？ 哦，你话揾就有噶啦咩？呢样嘢咧，我唔强求噶。 切， 你好多嘢都唔强求㗎啦，有大医生又唔做，宁愿屈就自己开间豆丸咁细嘅诊所学人玩性格。 人各有志，我认为自己做得啱开心就得咯。另话富贵又唔啱我嘅，不过八年嚟我一直耿耿于怀嘅系自己冇用，冇本事养你哋兄弟姊妹几人，搞到你啲细佬妹要揾人收养。 八年前嘅事唔好再提啦，我哋明你当时嘅经济环境噶。如果大家怪你啊，呢几年就唔会依然保持联络啦。喂，叔叔啊，我要逐个逐个揾佢哋出嚟宣布结婚嘅消息，佢哋一定等我开心嘅啫。 哦，系嗬，讲咗咁耐，我都未恭喜你添。 两叔就使乜咁客气啫？ 喂，要我帮手，只管开声、啊。 冇乜使点帮手㗎咋，我淨係买啲家私，咁至于摆酒方面我哋南家有围咪够囉，我都唔打算请以前啲朋友囉。 嗯，我哋一家人八年冇同台食饭，今次聚会真係好有意思。 我都係咁话。 嗯。 自己屋企舒服晒， 见家长啫，你身体咁拘束咁紧张啊？ 喂，我咁大个仔第一次同人哋倾婚事嘅咋，叫人俾个女嫁我，梗系要好正经先至显出我嘅诚意噶嘛。 咁你有冇诚意？我爹哋妈咪知嘅。你头先个样啊，几傻啊，好似考试惊唔合格咁。 你又形容得几啱，好彩成绩都几好。 立信啊，你真系打算摆一位咋？ 是啊，嗱，除咗我叔同几个细佬妹，我都唔打算麻烦其他人。 咁余总嗰边 一个都唔请啦。虽然教练好照顾我，但系、我唔想喺我结婚嗰日谂起啲唔开心嘅事。既然我决定咗完全放弃，何必仲要同佢哋有咩瓜葛啫？ 咁爹哋妈咪要求攞你十位酒席，你真系冇问题啊嘛？ 冇，佢哋养到个女咁大俾我啊，十位酒席应该噶嘛？你系独女嚟噶，十位酒席啊，咪算你爹哋妈咪好相遇咯。 咁爹哋妈咪不嬲都好为我着想嘅。啊，系咧，你联络咗你啲细佬妹未噶？ 未啊，我净系通知咗叔叔噶咋。自从我加入咗汤杯赛之后，一直都冇机会同佢哋见面。几年啦，唔会变到走晒样啩？ 乜你哋唔系有通讯嘅咩？佢哋冇寄啲生活照片俾你噶？ 家善就有，其他三个可能忙啩，信都少写俾我啦。我大多数都系由叔叔同家善嗰处知道佢哋嘅近况嘅。 哦，我都未见过佢哋，唔知佢哋似唔似你嘅咧？嗬， 同一个父母出嚟嘅，梗系似啦。唔信我攞张全家福俾你睇下。 我睇过好多次啦，八年前嘅相而家大个晒㗎啦。 係呀，婉娜嗱，你睇下呢，我哋间屋仲需要添置啲乜嘢，我而家打电话俾刘伟先。 好啊， 入嚟。你找我 啊？是啊，吃了饭未啊？你 在医院吃了的。 我知道你在医院的工作很忙，但是身为医生，连自己的身子都照顾不好，点知人啊？尽量抽多些时间回来吃住家饭，虽然要看你妈咪的面色，但是都总好过吃外面的味精啊。 我知道的 了，不要怪你妈咪，她是小气啲，不过佢心底系冇嘢噶， 爹哋，我明噶啦。 啊，系啊，你大哥打个电话嚟揾你啊。 哦，佢揾我做咩？ 佢冇讲底，只系叫你打翻俾佢啫。 哦， 立伟啊，你系我康师正嘅大仔，我当正你系亲生仔一样。虽然子佩是我亲生的，但是医院各方面我是靠晒你的了，你只是我康师正的接班人。 爹哋，多谢你咁多年嘅栽培，我一定会好努力，唔会令你失望嘅。 我知，我对你好有信心，只不过我系担心你大哥要认翻你。 哦， 佢而家乜嘢都冇，认翻你系可以理解嘅。 爹哋，你放心，你对我咁好，我系唔会离开嘅。 听你咁讲，我都好放心。嗱，呢张支票你交俾佢啊，就当系你俾佢噶啦。 50,000？爹哋，你点解俾咁多钱佢？ 你都睇到报纸噶啦，你大哥系因为扭伤只脚，搞你要退出汤杯赛，以后可唔可以打翻波都系个问题。佢而家乜都冇啦，我哋咪当系帮下佢咯。最紧要佢唔会再嚟骚扰你咁就得啦。 咁我明啦，我会照爹哋嘅说话去做噶啦。 嗱，做你休息啦。啊，系啊，我叫凤妈留咗碗鸡汤俾你，你饮咗借冲凉啦吓。 哦。 杨明咪咪嘴笑，你嗰件面礼搞到我周身都唔舒服啊！ 大个女咯，真系完全唔同晒啊！只不过仲系咁怕丑嘅，有咗男朋友未啊？睇你咁怕丑啊，梗系未有啦。 你都帮我答咗咯，我仲要讲咩啊？ 讲下你近况啊！成间屋得你一个人住咋？ 系啊。 虽然只是得一间房，但是租金都应该不便宜。 啊，是朋友公屋，他的生活很平租的。 是啊，那就真的要多谢他的照顾啦。 大哥，你坐一阵下。 吓、啊？ 你又话唔得闲嚟嘅？ 那个衰婆临时有节目，咪飞我咯。 系。今日仲好，益咗我哋添。嚟食啖先。 你唔好咁啦，有人黑啊。 家姐， 诶，点解有个男人起树噶？ 你敲我唔喺，就同大个男人约会？ 你讲咩啊？佢我哥啊。 你阿哥？从来冇听过你讲过噶。你咪当我系三岁细蚊仔先得噶，俾我撞正啦，就认系阿哥。嗱，你坦白讲啊，你同佢几时搭上嘅？喂！你讲嘢尊重啲、啊， 你下下都咁冲动，我哋点相处啊？ 趁机会想同我分手啦，系嘛？好，分手咯！咁强屋租啊，我未俾噶，你顶得顺，继续住啦、啊，吓、啊！ 家姐， 租系我部门嘅经理。 你做乜咁傻啫？同一个有老婆嘅中年男人搞婚外情，蚀底嗰个系你咋？ 佢好锡我，好照顾我噶，系妒忌心重咗啲。 咁冇风度嘅男人要唔落噶？佢头先都唔俾机会你解释，佢咁对你根本就唔尊重你。 但系一个人孤孤单单咁生活，真系好无助、好冇安全感噶。 家善啊，你边会孤单啫？你仲有大哥啦嘛？ 大哥， 嗱，大哥有屋，你系我妹，梗系要同我住啦。嗱，话你知啊，你好快咧就有个大嫂噶啦。 你要结婚？ 嗯，系啊。嗱，我专登嚟咧向你报喜嘅，氹氹大哥开心啊！ 我梗系氹大哥开心啦，恭喜你！ 多谢。嗱。一于咁话，同大哥住最好辞埋职，同嗰个男人咧冇晒瓜葛，重新做人。 俾我考虑下。 你仲唔舍得个男人啊？ 唔系啊，第一时间要放弃全部嘢，我需要啲时间。 好啦，有咩决定即刻通知我啦。尴尬，做咩走嚟医院揾我？ 你系我细佬，身份有咩尴尬啫？ 喺医院里边，个个都知我系康师政院长嘅仔，我而家系姓康。 唉，人哋知道乜嘢唔关我事，我净系知道你系我细佬，你嘅情难为。 嗱，呢张50,000嘅支票系俾你嘅， 咩意思啊？ 咩意思？你应该收到风啦。知道我将会成为康师政的继承人，所以才来找我嘛，是吗？ 你 话你知，我是经过8年的努力才有今天的地位的。爹地他连自己的亲生仔都不看好，只是信我这个样仔的。我这么幸运，你应该替我高兴，不应该来搞破坏。 康家的产业对你真的这么重要？ 我是康师政一手栽培出来的医生，成就康家的产业是理所当然的事。 我意思就是说，荣华富贵对你真的这么重要吗？ 不要讲到自己这么清高。现在这个社会，金钱就是力量，上了一个大学医院里面的教授都要钱的。只要是名人或者有势力的人，不用开口都一定住了单人房，不是钱作怪，不跟你讲人情啊。 这8年来，我真的不知道康师政灌输了什么思想给你。我哋嘅爸爸系一个善良、责任心重、有正义感嘅医生，佢只系你嘅榜样。钱嘅力量虽然大，但系绝对唔系万能噶。我今次嚟，即系想话俾你知，我要结婚啦。 哦， 当一个人喺失意嘅时候，知唔知乜嘢力量系最大嘅？系身边人对你嘅支持。 二哥。我怕大哥找不到你，所以特登来通知你一声。我没想到今个星期六大哥要找我们在叔叔住聚下，希望你会来。 家事知唔知鸡腾鸡嘅样系点噶？ 鸡都会腾鸡嘅咩？ 会。如果唔系腾鸡两个字点嚟啊？咧，而家就有版俾你睇噶。你大佬个样啊，咪成只腾鸡咁咯。 叔叔，喺呢个时候你仲有心情嚟捉我开玩笑嘅？ 兄弟姊妹聚会啫嘛，有咩咁大不了啫？你紧张成咁， 危系你坐翻低先啦，大哥，佢哋一定会嚟噶。 约咗佢哋7点噶嘛，7点都未见人影嘅。啊，乜佢哋咁冇时间观念噶？喂，嘉善啊，你帮我约嘉文嗰阵咧，你有冇讲错时间噶？ 冇啊，嘉文要放咗学先可以嚟噶。 啊，叔叔啊， 咦，我知你要问乜嘢，我再重复多一次啊。立皮叫我同你哋讲佢会嚟。但是没讲几多点喎，他又白了咁多爪嘅，可能应酬完啲无谓嘅人之嚟都未知嘅，留啲送俾佢得啦。 游客都唔爱开门。 喂，晴广生医务所。 咩话？差馆打嚟？